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76集，重逢。 在此以前，我还是要先问两位，磁州往后就要靠地吃饭了吗？ 磁州位置受限，若非如此，哪能存活？ 我看见的正好与先生相反。 沈泽川割下茶盏。 磁州原先的确是位置不佳，往北顶着李北，往南顶着茶州，往东被敦端两州遮挡，往西受着丹城牵制，不敢随意的动，也不能随意的动。但是那是磁州还附属于去都市的境地。现如今你们与李北交情不浅，丹城已经无法再靠去都的威势来迫使磁州做事。敦州被刘匪占据，马上就有荡清空缺之势。这样一来，磁州的三面围墙已经坍塌，剩下的茶州不是阻碍，而是机会。 周贵又想起身，他把袍子揉得都皱了，谨慎地问： 通知是指？ 茶州处于可以到达河州的水路沿线，兵败案后，河州游商借此在中博兜售天价粮食，从大小土匪手中赚取了暴利。这条路如果仅仅用来给别人发财，未免也太可惜了。 可是茶州如今也是盗匪当道，又与河州盐市有关系，不会平白无故让我们磁州借道做生意。 孔岭说着又有些急切。 况且我们能卖什么呢？磁州比之河州就是个穷乡僻壤。 卖粮食。 此言一出，周贵马上起身。 不成，那不与绝息官商勾结倒卖官粮的黑心贼一样了吗？ 大人稍安勿躁。 沈泽川的眼神太平静，平静地让周贵不由自主地坐了回去。 绝息和河州之所以会有人高价倒卖官粮，就是因为中博各地缺粮，其中以茶州最甚。在去都，一两银子能够买到两担粮食；在绝息，一两银子能买一担五斗粮食；但是在茶州，一两银子只能买两斗粮食。茶州盗匪手头上的银子都是从茶州仅剩的百姓身上刮出来的，因此有户籍的良民反倒不能存活，于是铤而走险，沦为土匪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大人，雷长明，也就是雷惊蛰，他能半年以内把人马迅速扩增到这个数量，根本原因也是如此。所以磁州肯用稍高于去都的评价把粮食卖给茶州，反倒是在帮茶州。 孔岭微微皱眉。 可是我们把粮食卖给了茶州，粮仓就势必会出现空缺，我们手里只捏着银子，那不就处于茶州现在的境地里了吗？到时候绝西和河州的黑心粮商只会变本加厉地从咱们手里要钱。 河州离得远，磁州要与他做生意不着急在这一两年。我离开去都时对怀州有些了解，这次军粮筹备怀州出了一半的力，粮仓十分充盈，他们往西南就是去都外围的敌城，敌城又直通绝西海港。怀州想通过敌城走生意，正好缺钱，磁州可以先把粮食卖给茶州，再用低于茶州的价格从怀州买回来，余出的银子可以补贴其他地方，粮仓也能随时保持充裕，能在关键的时刻给李北铁骑或是磁州自己留下退路。 锦衣卫有听记的差事，就是在大街小巷详细的记录武将。沈泽川任职南镇府时管理锦衣卫军将，能够翻阅锦衣卫每年对各地的记录。葛青青原本想要誊抄下来，但是沈泽川通宵达旦全部背了下来，他过早地警惕着那些未知的将来，不肯轻易地把重要的东西交给纸张承担。事实证明他做得不错，他们离开去都那样仓促，什么都来不及带。但是他离开了，他看过的记录卷宗 旧疾就跟着他离开了。周贵陷入沉思，他想了又想， 怀州若是不肯， 可行。怀州往东是落霞关，他能从离北转出一些边境风物，运去海港正好是条线。 孔岭越想越兴奋，他忍不住走了几圈，拍了大腿， 是啊，早该如此了。此州如果还要不知变通，那不就还要处在以前的牢笼里面吗？可行，可行。 沈泽川始终没有回答他要如何让东北两马道继续使用的事情，但是孔岭已经无暇顾及了。他在烛光里似乎看到了属于此州的生机，他在雷长明的事情里觉得沈泽川是走鬼道的人，可他如今全然忘了，想要拉住沈泽川好好道谢，手伸出去又想起萧迟也，连忙又规矩地收回来，连声说， 这样一来后几年的粮食若是多了，也不怕在仓里堆放生煤。 那就再谈谈守备军的事情，还有城墙防御的事情。 周贵隔着桌椅，沈泽川喝着热茶，还没开口，就见书斋门外的丁桃露出脑袋，冲自己使劲挥手。 怎么了？ 沈泽川起身走到门边，丁桃刚才出去了，跑得满头满脸都是汗，他张嘴说， 公子，公子来了。 周贵与孔岭也走近，看丁桃上一刻还在激动，下一刻就两眼一闭放声大哭。沈泽川似有所感，怔怔地走出门，果然听丁桃一边哽咽一边说， 公子，哥哥们都回来了，乔天涯也回来了，还有那几…… 沈泽川已经大步流星地出门，来到院子里，外边的天已经黑透了，他手里还捏着茶盏，在行走间泼了些出来，烫的手指微红，他却像是没有察觉，全然忘了。他一鼓作气走到了府外，短短的路程却走了一身的汗。府外停着几辆押运货物的马车，灯笼底下散站着几个高个子，矮些的那个还罩着斗篷，歇在马车边侧身站着。沈泽川胸口起伏，眼眶已然通红，却强压着不肯在这里露行。纪刚听着动静转过来看，看到沈泽川竟忘了跟前的石阶，险些绊倒。他露出一头蓬乱的白发，双唇翕动，名字还没有喊出口，已经老泪纵横。 川。 纪刚像个白头孩子，一面气自己喊不完整，一面又着急地直招手， 你 沈德川两步下街来搀扶纪刚，纪刚一把反握住沈德川的手臂，把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。他此生先在去都做锦衣卫，又在端州做铁匠，后来遭逢大难，妻儿皆丧，却始终会在人前撑着副硬汉的模样。可是他此刻见了沈泽川，竟不能控制自己泪如泉涌。 川啊！ 纪刚用粗糙的手指抹着眼泪，一遍一遍地看着沈泽川，千言万语都变成了一句，没事就好。他风尘仆仆瘦了好些，齐慧莲死了他心里过不去，又唯恐沈泽川离开去多后受苦，一路快马加鞭，吃不好睡不好，那所有的苦楚都积压在已经佝偻了的脊背上。他早已不再是能够名动天下的纪刚，可是他这干瘦的身躯依然情愿为沈泽川遮风挡雨，为着这个儿子，他能疾行千里万里，也能拳打天下豪杰。他真的什么都不求了，只想看沈泽川好好活着。纪刚难以自抑地说道， 怎么瘦成了这个样子？ 沈泽川声音发抖， 师父，师父怎么瘦了这么多？我是老了，经不住折腾，现在见着你啊，师父什么都好。 纪刚仓促地擦着眼泪，高兴地说。乔天涯把那摔碎的茶盏拨开，单膝跪地，有意冲淡着伤感，便笑说， 虽然多了几个月的路程，但是幸不辱命。主子，赏顿饭赏口酒成不成？啊， 师父，咱们坐下来再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